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上和白伟聪的最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的。咁呢两日呢，咁香港啊、东亚甚至世界比较注目的呢，当然就是日本出现第一位历史上的女首相，她的名字叫高市早苗，是吧？咁呢就现在市场呢就预期呢，这位新的女首相带领的政府呢，将会推动积极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宽松，带领呢就各类的股票呢是上涨。咁日股呢最新的反应呢就是涨达呢是超过2300点。跟住呢就涨幅呢是收窄。咁报市呢就是48000点的左右。咁呢个呢证明呢嗰、那个市场是对佢嗰、那个出任呢是稍微持一个欢迎同埋乐观嘅态度嘅。咁因为今次自民党参选嘅五名候选人里面呢，高市早苗呢係最支持财政货币扩张嘅候选人。咁、所以呢就加强咗呢市场对于日本经济政策前景呢嗰个期望，所以呢推高咗日经指数。咁果然 Donald Trump 嘅政府呢送一个大礼，就宣布呢对日本呢係几间丰田汽车等等嗰、个入口呢嗰、个关税呢是暂缓，是不加。那么呢就即是证明呢这个美国政府啊，它后那个关税政策呢其实后面有一个政治的动机。相信呢美日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对于东北亚那个呢国防啊那个力量呢也都会加强。但是现在呢唯一啊就是出现在那个李在明这个左翼政府的南韩啊，那时靠不靠得住。咁当然咧，南韩嘅民意咧，亦都系相当之而家大体上系亲美嘅，系对于咧呢个南韩个安全系好忧虑嘅。之但系咧，佢哋戆居居咧就系推翻咗呢个尹石瑞啊。咁而家尹石瑞有啲咩麻烦都仲未知，使唔使坐监？唔知。但系李在明咧，肯定啊喺 Donald Trump 眼内咧系觉得咧唔顺超嘅。咁而家咧就高市早苗加埋 Donald Trump， 而家反而系令人关注啊。在日韩之间的关系又会不会呢是会转冷，是吧？咁但是呢就整个呢东北亚的局势呢就现在开始明朗了，是不是白生？ 是咁今日次高市早苗的当选呢，咁当然是一个喜讯啦。因为呢除了他是第一位日本的女首相之外呢，他 出身呢亦都是值得留意一下。因为一般日本的政治呢是讲究个背景啊、世家啊，同埋咧佢自己个家族啊。咁你见到小泉啊俊次郎，即系佢嘅对手就系啦，就系小泉纯一郎个仔。咁所以咧，今次高市早苗咧，佢一个平民出身，佢阿妈咧就只不过系一个普通人。佢阿爸咧好似系做警察嘅，喺奈良长大。咁跟住咧，只不过系读书，跟住咧就进入咗政界。咁一路咧屡败屡战，啊参加过多次嘅选举，而参与呢个自民党嘅总裁咧，亦都曾经先后三次去到第三次今次咧先至当选，所以佢个政治练力啊，同埋佢嘅经验咧系丰富啊，所以最后咧其实佢赢咗小泉咧，原因当然就系喺个经验上边，同埋啲人咧对于佢嘅政治练力咧系比较认同。佢细个嘅时候咧就个形象咧都几反叛，又参加嗰啲重金属摇滚嗰啲乐队，又揸跑车啊。咁今次咧，佢以64岁嘅当选，其实算年轻啊，喺日本嘅政界嚟讲。所以咧，师承咗佢嘅师傅啦，安倍嘅经济学。咁今次咧，亦都明言啊，佢嘅偶像系戴卓尔夫人。所以其实佢嘅形象咧系好鲜明，同埋一个政策咧系唔需要去疑虑啊，就一定系咧秉承阿安倍嘅经济学，同埋向戴卓尔夫人嘅经济咧系致敬嘅。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日本的经济将会被振兴，还有在股市的反应上面也都见到商界对他的信心。现在下一步那些人就在讨论究竟他的当选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有什么影响呢？因为明显他 佢係親台灣，同埋咧亦都曾經講過言論，就如果台灣一旦被攻擊嘅時候咧，日本係會派部隊咧去協力嘅。佢覺得咁樣咧先至能夠維持到日本嘅利益。有人預期咧佢嘅當選咧會影響個中日關係，但其實我覺得依個偽命題嚟嘅，因為中日嘅關係咧唔係由日本選到乜嘢嘅自民黨總裁或者首相去決定，係調轉係由中國去決定，因為就算喺石破茂做首相期間，一樣係有南京照相館、七三一同埋嗰啲反日嘅言論喺民間裏面出現，甚至官方嘅默許，所以破壞緊中日嘅關係咧。啲人成日喺個啲輿論或者啲報章裏面你睇到咧，就話佢嘅當選就會引起中日嘅疑慮啦等等。依、這個咧其實反而係咧將嗰個注意力咧調轉咗，擺咗喺日本身上邊咯，陶生。 呢啲咁嘅見解咧，絕對係幼稚。在石破茂当政期间，南京照相馆七三一就照出，同埋呢啲日本人照样在中国咧受到威吓，系咪？咁佢扣住嘅嗰啲所谓嘅日本间谍啊，咩一个都冇放到，唔会俾面你石破茂。就算你揾一个咧亲中啊，咩林方正啊呢啲出嚟咧，亦都不会有所改善，因为而家。对日本、美国啊，呢个美日军事同盟啊，满怀敌意，已经是中国既定的外交和军事方针，系男又好，女又好，左又好，右又好做咧，系绝不改变。因为咧，呢个中国而家习近平咧个眼里边只系得个台湾，系嘛？咁你日本啊唔通啊出咗一个首相出嚟，第一日就话我宣布系嘛废除美日啊军事同盟，同埋我宣布将尖阁列岛正式改名叫钓鱼岛，系双手奉还俾中国。同埋我宣布琉球群岛个主权咧，自古以来就属于咧系中国。嗱，你出咗咁嘅首相咧，咁你中日关系咧就可以暂时得到大幅嘅改善啦。暂时咋吓，几耐唔知啊？因为跟住可能咧中国一方面咧有人咧发现。原来呢四国都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因为徐福那五百个童男童女呢最早在四国岛那里登陆。这些呢就当你全部是假设。所以呢就现在高市早苗呢做了首相之后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美日关系。美日关系是重中之重，在东北亚来讲。尤其是出了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只是懂得似乎淨係識得數銀紙嘅一個咧，關税嘅總統嚇。咁因為咧，美國啊同埋日本之間咧，嗰個關税問題咧 ，Donald Trump 向來擺個姿態咧係冇鬆口，但係高市做咗咧，就即刻宣布咧係有所關照。咁因為日本對美國嘅出口嘅實力咧係相當之強勁嘅。2023年咧，佢出口額係幾多咧？就係20萬日元啊！是同比增长，在2023年是增长了一成。汽车是主要动力。而汽车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包括丰田这只 hybrid 混合动力车型在美国极之受欢迎。它的汽车出口业2023年呢是去美国是150万架。咁但系咧就2025年咧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日本对美国出口咧，尤其汽车同埋汽车零件咧就出持续下降，最新八月嘅出口额咧跌幅咧系多达咧14%，嗱呢个咧系好犀利嘅，好犀利嘅跌幅。七月份啊嘅汽车出口咧更加下跌28%，咁所以自民党咧系唔系傻嘅，佢一定睇住咧而家 Donald Trump。美国总统的领导之下的这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关系，所以绝对不能够出一个好像南韩总统这种这样的左倾的这些首相，或者就算不是左倾中立有少少偏右都不得。所以林方正就不用想了，另外那个就菅义伟，还有就是小泉纯一郎的仔，但是这个太子爷公认是没什么年力咁咧，另外仲有一个麻生太郎，嗱，而家麻生太郎即刻咧系保卫做咗副首相。麻生太郎咧喺自民党里边咧，虽然系非常之右翼，但系咧嗰个民望同埋个形象唔系几好。佢系一个咧，即系都系一个几任性嘅，类似 Donald Trump 啊呢啲咁嘅富家公子，系嘛？对中国咧尤其不客气。咁而家咧。高市早苗同埋麻生太郎拍住嚟上咧，那个形象就好明显啦，系嘛？咁咧而家就系 只要美国对日本放宽关税嘅压力咧，再加埋高市早表吓，货币宽松啊，刺激呢个投资啊等等咧，咁相信咧，会日本嘅经济会得到一阵嘅喘息，咁喘息几耐咧就唔知啦，系咪？ 系咁啊，特别系有关于高市早苗同台湾嘅关系啦。咁啊，你网上边亦都见到佢同赖清德啊合照啊嘅图片。咁啊，佢曾经讲过咧，就秉承安倍讲嘅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嘅路线。咁所以咧，佢系被视为亲台嘅女首相啦。咁啊，所以普遍嚟讲咧，而家台湾咧都对高市嘅当选咧就乐见其成。佢曾经去过台湾演讲嘅时候咧，就台湾同话台湾同日本嘅共享民主价值，互相防卫有一个准军事同盟嘅概念。咁呢一点咧，当然就一定系会引致中国大陆咧嘅不满或者系咧猛烈抨击噶啦。但无论如何咧。Donald Trump 咧計劃應該喺10月底咧就會訪問日本，到時咧高市已經咧就任咗日本嘅新首相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乘住呢個咁嘅勢咧，我諗美日再加埋台灣嘅關係咧，會喺高市當選之後咧係更加鞏固。隨住Donald Trump 咧對於日本嘅關稅可能採取一啲比較寬鬆同埋優惠嘅政策之後咧，而日本嘅經濟會受惠咧，咁對於日本嚟講咧都係即係一件。对于经济振兴嘅一件好事，因为咧，其实近年咧日元嗰个疲弱虽然促进咗佢嘅旅游业啦令到旅游人数节节上升，但实际上对于民生嚟讲咧系有一定嘅打击嘅，因为好多日本人咧人工咧并冇随住呢个汇率下挫之后而提升翻，咁加嘅人工咧系好有限，但系咧入口嘅食物啊或者其他日用品呢个数嘅价钱咧，因为关税同埋嗰个汇率咧，令到佢哋生活上咧系更加大嘅压力。咁而家希望一个经济嘅振兴同埋咧嗰个前景咧，令到啲日本人嗰个收入咧系会有一个转机啊，令到佢哋咧唔使再挨呢个咁嘅困苦嘅日子。咁虽然咧股市上升，但系日元咧就曾经跌破咧就0.052，即系如果我当系对香港嘅港元嘅时候，咁对于高市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反而系更加咧令到佢哋嘅出口系更加有力，同埋咧可以利用呢个咁嘅机会咧去推行个安倍经济学咁所以下一步其实究竟佢嘅内阁组成？系有咩人呢？據聞咧，佢係將其餘嘅對手咧，可能會納入佢嘅內閣裏邊，咁啊成為咗一個咧，即係所謂聯合嘅內閣，就唔係淨係安插佢安倍派嘅人選。咁啊，依個咧就應該係要等呢2日裏邊咧就會底定噶啦，呢個有內閣嘅人選。 而家最緊要就係團結啦，咁啊當然咧，日本經濟結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人口老化，後生仔咧唔肯做嘢，所以咧阿高市咧一當政咧，即刻勉勵啊，日本嘅下一代咧就即刻咧好似拉車咁樣咧，係要將國家咧嗰個勞動咧振興，但係呢個咧相信好難啊。因为30年前日本咧已经出现草食男呢个名词，2024年最新嘅统计，日本65岁以上嘅人口咧系占全国人口30%嘅，呢个系非常之犀利嘅。其中75岁以上咧就占17%啊。咁70年代已经系最先进入高龄化嘅社会啦。咁而家虽然咧嗰个寿命系全球最高，女性嘅寿命系平均87岁。男性咧系80岁，亦都令到咧嗰个高龄人口咧个比重咧系增加。一旦系咁咧，个劳动力短缺、医疗养老等咧，嗰个政府嘅开支咧系越嚟越严重。咁呢个咧就根本咧系冇办法搞掂嗰个劳动力市场生产咧，你咪仍然咧要依赖好多中国制造嗰啲货品。因为人口老化咧，就搞到日本好多大企业咧就提高人工、取消年龄限制同埋咧退休限制有一啲企业咧系继续留用70岁以上嘅员工，但系咧对于个劳力短缺咧仍然一筹莫展啦。咁所以咧石破茂喺临落台之前咧宣布又话要呢个引入南亚裔嘅劳工啦，喺印度嘅移民啦等等同埋传出好多嗰啲荒谬嘅一啲政策，话非洲几个国家咧里边准备放宽咧 系出口啊，系日本嘅嗰个移民啦，系嘛？咁啊，后来咧虽然得到否认啊，之但系啊，大家去到日本旅行都知啊，嗰啲酒店啊、执房啊、嗰啲员工咧开始有南亚裔，当然佢哋嘅做嘢咧非常之勤力啊，但系咧日本咧不能够追随美国啊、英国呢啲咧，系玩呢啲咁嘅 DEI 啊。系绝对冇 diversity 嘅，系日本人有时亦都有一种咧孤高自赏啊嗰种啊咁嘅性格。就算系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到咗咧下一世纪啊，再下一世纪咧人口萎缩，甚至亡国都好咧，佢都在所不惜。就是、希望佢系咧秉持住呢一点嘅原则，唔好咧去妥协，因为你变咗东京、大阪，变咗纽约、伦敦咧，咁日本系玩完嘅。啊，日本人嘅性格咧都系啊，佢对于全球化好抗拒嘅。咁咧，麦当劳啊、Burger King 啊、啊呢啲咩家乡鸡啊嗰啲咧，佢系好反感嘅。咁啊，点解日本今日就成为一个即系全球啊非常之罕有啊嘅旅游嘅友善嘅城市咧？就系、是、去到日本，你发觉同其他国家唔同啊嘛。你发觉去到同呢个叫英国啊、欧洲啊、呢个加拿大啊、美国唔同啊嘛。啊！你睇到嗰啲麥當勞咧，係會係被壓低噶嘛？日本咧仲有好多咧各行各業嘅工匠精神啊、清酒啊、木材啊，同埋呢啲織草席噶啦，織和服啊，另外仲有咧就係、是、好多嗰啲家傳啊嘅食肆啊，三兩張台啊、拉麵啊、和果子啊，全部係手做啊！佢堅決拒絕咧以美國為首80年代以來全球化跨國啊嗰個作風。咁所以其实日本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咧，亦都系外行交织嘅。美国你都知道咧，嗰种咁嘅市场经济系外向型嘅，系掠夺型嘅，系跨国垄断型嘅。系一有美国嘅 Starbucks 咧，系进入中国咧，就连中国嘅下一代都唔中意饮龙井普洱同埋铁观音噶啦。一旦有美国嘅麦当劳啊，系开遍中国各大城市咧，咁中国人嘅下一代咧，虾饺、烧卖啊。对于中国嘅其他嘅，就算月饼啊呢啲，佢食得几多代咧？都咧好难咧去预测啦。而家睇下，就算以月饼为例啊，香港而家啲月饼已经越卖越西化啦，无论系包装啊，同埋嗰个内容啦，几十年前上一代嘅月饼咧就系莲蓉、豆沙都少啊，莲蓉同埋蛋黄，咁唔知几时开始出现呢只奶黄咧？奶黄都已经唔系正宗嘅月饼嘅馅啊！咁然后咧就越出越细啦，包装要讲究，好似日本咁样、台湾咁样要精致啦吓。嗱，呢全部都系西方嘅风格嚟嘅。咁日本咧，当然佢明治维新之后咧非常之成功，佢嘅出产咧就系包装美观，同埋咧嗰个内容咧系不断咧系保持嗰个精致啊、卫生啦。呢啲咧系佢嗰个强项。之但可惜啊，而家日元咧系好平。其实咧，欧洲、美国啊，应该大量游客咧进入日本。之但系咧，美国咧其实好多日本咧嘅游客嘅，但系欧洲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咧，佢穷得滞，中产阶级啱喺呢个时候咧，消费力又萎缩，所以咧就买唔到机票啊，就去呢个日本啫。所以帮衬嚟帮衬去咧，都系中国同埋香港啊等等。咁呢啲唔系日本人所希望嘅第一批嘅优先嘅游客，佢哋都好想咧，系同譬如话北欧啊、南欧啊、意大利人啊，系嘛，加拿大啊、澳洲咁，所以咧呢啲时机就唔系好啱。咁而家睇下呢个高市上台会唔会咧有一番咧系革新啊嗰个气象啊？咁佢啱啱上台咧，最新嘅民调咧系表对佢咧好有期望。高达咧66%啊嘅民望系支持佢，有1/4嘅受访者咧就表示可以信赖佢嘅政策，23%嘅民意就话其他人咧都系无法胜任噶啦，起码咧高市早苗咧佢个形象系突出个个都相信咧佢有咁嘅决心。咁至于戴卓尔夫人咧佢话系佢个偶像，戴卓尔夫人咧任内有部代表作。就係咧，出海軍咧係收復咗福克蘭群島咁如果佢做到呢個戴翠爾夫人咧，我希望我個人希望咧，佢係收復翻咧北方四島喺呢個俄羅斯普京嘅手上 咁當然呢個係比較困難啦，因為北方四島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係非法由前蘇聯咧係去佔領，之但係咧佢以一個女性嘅權力形象嚟講咧，就係、是、上有戴翠爾夫人，下咧就蔡英文嚇，佢本身咧嘅歷練咧又好豐富，咁所以可以講話嚇，對於亞洲嗰個文化形象咧係好有幫助嚇。咁當然咧。这个蔡英文呢其实是一个台湾的左翼，他讲那些什么原住民的政策啊，LGBT 啊，近年是过了份的，是偏向民主党的。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呢，对于 Donald Trump 来讲呢，就觉得呢有少少是硬硬的，因为他们不够啊 Donald Trump 所讲的维护家庭伦理啊传统价值观。高市早苗呢，希望佢咧喺呢方面咧系知所进退吓，咁啊，你知道而家嗰个世界嗰个潮流啊，都系呢个基督教啊、传统价值观啊、家庭伦理啊，翻翻转头咯， 咁 系 你又 嘛？ 放心啦，高市早苗咧，好明显地咧系反对同性婚姻啦，亦都反对咧女性咧喺个婚后保留佢嘅姓氏啦。呢啲种种被视为咧右翼嘅行为。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又左唔左右唔右，你要视乎翻嗰个国家地区嘅历史文化。对于日本人嚟讲咧，佢哋一直以嚟咧接近一个半封闭式嘅国家，喺文化上边系排外而且即使喺而家嗰个世界上啊，大愛包容啊，或者係叫歡迎移民啊，呢啲咁嘅浪潮之下，其實依然咧特立獨行。對於咧海外嘅移民咧，係採取一個咧唔係太歡迎，甚至咧越嚟越收緊嘅態度呢啲咧喺就算喺佢哋官方嘅輿論或者新聞裏邊，從來都唔會用移民呢兩個字咧作為一個政策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高市當選之後咧，係會更加鞏固呢個日本嘅傳統價值觀啦。雖然會引嚟好多左翼嘅批評啦，但係話之佢啦，日本就係咁，日本就係一個咧咁完整嘅國家。如果佢變成呢個倫敦咁嘅樣，你都唔想再去京都或者係大阪 當然 啦， 啦， 係咪？ 係嘛？所以咧，佢要以西方國家近年嘅淪陷咧為反面教材，係嘛？凡係指責佢咩極右啊、法西斯啊，就證明佢做得係啱， 系啊， 係嘛？如果冇人鬧佢係極右啊、法西斯啊，佢只要照下鏡，反省下佢錯咗喺邊度啊。所以咧，佢個位而家好清晰嘅。當然你唔需要學到 Donald Trump 呢啲咧係咁粗狂。但系咧，佢可以系一个咧亚洲版、柔弱版嘅戴卓尔夫人同埋 Donald Trump 啊。经济方面咧，亦都系自由市场啊，同埋只要咧系美国啊嗰个市场对佢，我一早都讲过，佢几个月之前，其实你美国全球嘅关税政策咧系不能够咧系一律咧系相同嘅。你有啲国家咧系同美国嘅关系特殊嘅，日本就系 number one。日本咧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太平洋战争系有一个血腥嘅对决，有一个战争就系两个原子弹。之但系日本对于美国嘅战胜咧，不但毫无呢个抱怨，而且咧系心服口服，尤其系崇拜咧系占领战后占领日本嘅美国将领麦克阿瑟。而麦克阿瑟咧当时喺太平洋战争之后想翻去咧竞选总统，但系俾咧美国嘅左翼咧排斥。咁所以对此咧，Donald Trump 同埋咧，高市早苗咧，都应该咧系共同咧系有默契，系嘛？你关税咧就日本咧个地位点会同印度一样啫？系咪？更加同佢个邻国咧系天公系天渊之别啦。咁所以 Donald Trump 嗰啲关税问题一刀咧扫埋去咧，系有少少问题。咁而家咧，佢一见到高市早苗咧，就即刻放宽个关税。呢个咧，亦都系行一条咧正确嘅路，系嘛？可能系嗰啲智囊教佢啦，唔好净系睇个关税啦，唔好净系睇账面钱啦，钱咧后边而家嗰个政治啊，嗰个历史个血缘啦，嗰个咧基础啊，系更加重要咯，系嘛？咁呢条路啊行得啱嘅，咁只不过而家系开始。咁啊，睇下高市早苗咧有冇呢个意志同埋决心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今日中秋8月15，咁啊人月两圆啦。咁日本咧有呢个新嘅人事咧，新嘅革新咧，呢、這个对于世界嘅和平，相信咧都系一个圆融嗰一个征兆。好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好，多谢大家，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